为太阳节和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俄罗斯各家媒体网站上载文章披露特辑。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站和莫斯科爱国者网站分别登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照片披露特辑。耶罗佩远东网讯社和阿穆尔网讯社分别登载了以世纪的伟人金日成、朝鲜的自强力为题的文章。另外，为太阳节，巴西主体思想研究中心网站登出金日成同志的照片和美术作品披露特辑。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员会、厄瓜多尔金正日图书馆声援朝鲜人民支持朝鲜统一阿拉伯委员会主席、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乌贝托里在网站上载文热烈称颂金日成同志，说他以卓越的领导能力为朝鲜革命和人类自主事业建树了不朽业绩。